责任心放下，让肩膀休息。今晚不用再扛那么多了，你可以把重量放下一点，不用每一件事都自己撑着，也不用每一份责任都扛到底，让肩膀知道它可以松下来。今晚不用再提着自己，不用再想着还有谁要顾，还有什么不能漏掉，先把那些压在肩上的事轻轻放远一点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进行松开横膈膜的呼吸练习。吐气的时间会比吸气更长，请跟着我的导引练习。吸，吐，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吸，吐。吸，吐，现在先休息，先让肩膀慢慢松下来，身体也会慢慢轻盈。